方，爱情的诺言感动我心房，多聪明多潇洒， 等，不然我唱歌又跳舞，把你。 路，把你们装到娘的心口。